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继续带来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今天我们要来听健身运动与体能训练专家袁守龙博士为大家带来室内办公科学运动与健身方法。 各位朋友，各位市民大家好，在我们运动科学、运动健身以及呢我们居家和办公这样的健身的方面一些经验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今天内容呢主要有五个方面吧。那么首先呢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呢钟南山院士的健身之道。我呢作为一个专业的健身运动和体能方面的研究者、工作者，那么也去分析一下我们钟南山院士的这样的一个健身之道。第二呢给大家简单的也介绍一下我们中外健康数据以及文化差异的一些解读吧。第三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运动健康的基础的原理，那么运动为什么促进健康，运动促进健康的机制原理在哪里，那么应该说是很多，但是呢我按照我的理解来去给大家做分享。第四呢，人体运动健康有个结构设计，到底我们现在健身方法非常多，健身的手段也非常多，如何去理解我们通过运动来促进健康。那么我们平时也有很多的朋友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同学吧来去问的这些问题，我想呢我用多年的一些实践和研究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五呢也想介绍一下办公目前这个流行的一些方法，特别呢是我们在有限的空间和环境里面如何去进行有效的健身、科学的健身，另外呢去预防伤病甚至呢达到我们这个很好的工作这样的目的。那么第一点呢想跟大家分享或者思考一下吧，我们钟院士的健身之道。大家在今年去年若干年以来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钟院士虽然是80多岁的高龄，但是呢应该说是身轻如燕吧，步履如飞，在获得了我们的最高的荣誉共和国勋章。那么钟院士呢应该说也是我们医学界、体育界的包括科学界的这样的一个杰出人才。那么他年轻的时候是从事运动400米栏，在他的一生中运动成了他生活和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正是因为长期的运动形成了自己的非常有特色的、非常系统的训练健身健康的方法和手段，那么也是助力我们钟院士在长期的在非常繁重的严峻的工作环境里面能够仍然能够这个应容自如。不管是在什么年龄，钟院士最突出的体现就是肌肉的线条还是非常饱满的。同时呢这个钟院士精神面貌一直要非常好。钟南山院士在接受采访时其中说过自己的健身配方，其实呢也很简单，那如果关键是在坚持，一周要做3次争取做4次。首先是跑步快走20分钟到25分钟，然后是力量训练2到3组，还有双杠每次呢15到20下。那么之后呢还有仰卧起坐和单杠，这些呢 给大家的印象就是说，一个是有氧啊，一个是力量啊，有氧和力量。那么84岁的我们的钟教授和钟院士啊，他说啊，这个因为自律啊，所谓自律啊，就是只要有时间就一定要抓紧时间训练，抓紧时间锻炼啊，锻炼。那么熟练的熟悉各种各样的器材，所以手臂的肌肉线条的壮实啊，和这个非常饱满啊，应该说是长期坚持的结果。所以呢，让他也看到比同龄人啊更加这个年轻啊，在高强度工作下，确实能够依然保持着饱满的这个精神面貌。那么他也说啊，除了不参加大运动量比赛以外，感觉年龄对我来讲呢就没有太大影响。也就是说，通过锻炼可以始终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始终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所以他才在84岁高龄的时候，在去年的春节期间，再一次啊就是奔赴抗击疫情的前线。大家在电视上也可以看到，我们钟院士一个人坐在火车上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让我们感到非常感动啊，画面非常感动。那么在这种最紧迫的情况下，我们钟院士靠着自己的身体，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来去支撑了我们抗疫的这样的天地啊天地。那么从钟院士的这样的一个健身啊和运动的经验可以分享啊，应该说作为一个最优秀的啊工作最繁重的人，只要他一抓紧时间运动，抓紧时间训练，我们都可以让自己啊在不惑之年，在耄耋之年都能够保持坚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体魄吧啊，坚强体魄啊。这是我们对我们钟教授啊这个健康和健身运动，特别是居家啊单杠啊这个力量啊跑步啊这些运动方式的一些简单的解读。应该说呢，钟院士呢他本身也是我们最著名的医学专家，所以呢对我们的健身和健康有着自己独到的和深刻的理解，既是我们工作的楷模，精神的楷模，也是我们运动和健康健身的楷模。第二呢，给大家呢看一看这个一些数据啊，数据应该说我们体育和健身健康啊是始终是这个休戚与共的。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健康中国的建设，那么运动也是作为提高国民健康水平的一个最强力的手段。2020年呢，这个线上的运动和比赛啊，由于疫情啊，上升为一种新的风潮，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理念正在蔚然成风，运动与健身人口啊也在迅猛增长啊，与此呢，我们的这个健康的产业也是蔚蔚壮观啊，正在向既定的目标啊在迈进。但是呢，在前几年我们看到了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呢始终是处于变化的，但是我想的这些数据啊是在不断的在好转啊，不断在降低的啊。高血压病人啊，据不完全统计，应该说我们中国至少在1亿以上的人，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啊、超重病人啊，应该说也都是一个规模非常巨大的人口数量啊。这也与我们长期的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啊这个饮食习惯啊都是有啊非常密切的关系，还有血脂的啊脂肪肝的啊，那么这些呢应该说都存在着大量的这样的一个亚健康状态的这样的人群啊。这种人群呢应该说是导致我们这个整个国民素质和国民健康水平这个下降的一个原因。那么据研究啊，这个生活方式啊导致这个疾病和死亡的这个概率啊应该说是占到87%。也就是说健康啊是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是紧密关系的。如果我们有个养成了良好的生活方式，包括饮食、睡眠啊，特别是运动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那么我想就是应该说是我们最好的一种健康的一种促进方式啊方式。那么在前面呢，我有那几句理念啊想给大家也分享一下。那么我想呢，体育也是一种信仰啊，是一种信仰，这在我们的奥林匹克历史上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健康我认为是一种责任啊，只要人健康了以后，不管是对家庭、对社会、对自己、对朋友啊，都是一种责任。那么会运动老而不衰，我们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钟南山院士，所以虽然年龄很大了，但是不衰老。不运动我想呢应该是先衰后老啊，先衰后老。那么科学运动呢应该是可以促进健康的啊。健身方法过去我们讲就运动是良医，方法是良药，那么好的健身方法只要组合成我们的日常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手段，应该说是非常好的良药。居家时时可以运动，因为我们毕竟一个人啊在工作时间在居家时间还是很长的，所以居家的时间只要能够坚持运动，我想我们对健康的促进啊就有一个很好的抓手。 老是感觉自己没有时间运动。其实呢，我想只要把碎片化时间用好了，就可以达到目的。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钟南山也是自己给自己说，只要有10分钟时间，就要抓紧运动。其实一天24小时啊，我倒感觉，怎么着一天你也可以抽出来1个小时碎片的时间，加在1个小时时间来去运动，拿来去运动。包括现在我们出门坐地铁，包括我们的就中间的休息啊，包括我们这个睡觉之前、起床之后啊，这些碎片时间只要能抓紧，我想这些种运动的量是够的。所以办公室运动啊，应该说可以增加活力啊。办公不可能在24小时内，在你上班的8个小时内始终是有活做的。所以呢，应该说是一种意识和观念，来促进我们把运动和运动方法有机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去的。通过刚才呢，我们理念分享和我们的大数据啊，可以看到，那么既有我们这个坚持健身啊，虽然是耄耋之年健康健壮，这个强身健体的这样的一个杰出代表，也有呢我们因为生活方式导致了身体不健康啊，三高病人的、心血管疾病的、肥胖病人的、脂肪肝的，大有人在啊，大有人在。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仅是中年人，我们现在是这个青年人，也出现了一些这个非常这个让我们不乐观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少儿童的就是肥胖中脂肪肝发生概率已经到40%，这个都是我们啊网上统计的数据。那么在若干年前，我们的这个我们北京市的小孩肥胖率啊，现在可能好转了，是19.5%啊，19.5%。那么近视率啊，应该是更高了，32%啊。中国呢，这个7个城市中啊，早餐调查啊，营养质量较差啊，较差。还有呢，贫血率，一边是肥胖，一边是贫血。这个贫血的原因很复杂了啊，很复杂。那么还有呢，我们的大学生学生的体质健康，应该说有止滑、有提升的趋势，但是还不乐观啊，还不够，我们达不到我们现在的标准。所以青少年的健康，青少年是中国的未来啊，青少年的健康也决定我们国民的素质啊，国民的健康水平。所以呢，这个青少年的体育、体教融合的发展，政策的出台，应该说是大大的激发和推进了我们青少年从事体育运动、提升健康水平和体能素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决策。这个有一个统计的比例啊，可以比例，那么可以看出来，我们在逐年的这样一个超重现象在不断提升啊。另外，肥胖人数呢，在年龄啊，在不断的下降啊，不断下降。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营养过剩、热量过剩，导致我们这个整个的肥胖啊、脂肪肝这样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呢，要想不肥胖，那必须要通过运动来增加消耗，来达到一种膳食平衡、热量平衡、动态平衡，才真正使我们呢这个运动员也好，这个小孩也好、少年也好，达到一种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有时在问啊，中国人经常讲养生运动、养生。那么我本人呢，过去呢也是中医出身啊，应该说呢也略知养生的一些道理啊，对中医的文化、中医的理论啊、中医的这样的逻辑啊，还是有所思考啊，有所思考。那么西方呢啊，也是运动科学基础上呢，我们现在的健身手段、健身方法呢，应该说更多的是现在是在欧美的国家更加流行一点。那目前我们中国呢，也是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多。我想呢，通过这样的分析和比较啊，来加深我们对运动健康和健身方法手段的比较。那么中国的养生文化呢，应该说是在我们的中医啊传统的阴阳平衡理论啊，叫阴平阳命、精神内收、病安从来。另外，我们总体上讲，我们要讲平衡啊，讲平衡。在这种导向下呢，我们的运动啊，比如不管是太极拳啊、八段锦啊、易筋经啊，那么运动的方式呢，相对讲是比较平缓的，相对讲节奏是比较慢的，相对讲我们的负荷强度和负荷的量是相对小的。那么我们的理论是阴阳五行啊，五行。那么在他的训练特征中，他的行为特征来讲呢，我认为呢，个人的体验性、个体性，那么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的。应该说是这种养生文化也是啊，催生和呵护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繁衍的生息啊，一代又一代。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应该说还在啊非常广泛的流行，而且呢，国家呢正在加大我们传统的健身方法进校园，传统的方法啊进入到日常生活中去啊。那么就其科学来讲呢，我们呢还不能够用完全用我们西方的科学来去看待它，而是一种养生运动啊，养生。那么在健身运动上呢，我们更多的现在从运动员、从我们的竞技体育来去运用的比较多。那么现在健身呢，也应该说是日趋科学， 那么所谓的人体的科学啊，是这一种系统运行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学理论啊，医学理论啊，身体功能理论，肌肉运动理论。那么这些理论呢，应该说是在现代的这样的科学的体系里面呢，慢慢的有一系列成果。那么它应该说呢，在理论上构架上呢，我想呢，应该说结构上更加清晰啊，对我们的肌肉的分析，对血液的变化，对内分泌的变化，用指标来去说明啊，而不是用一种概念来说明。所以呢，我们推出了一个时期又一个时期的不同的健身方法手段。那么它的方法手段主要是要推动我们肌肉的力量，提高我们的体能，提高我们的运动能力。那么在竞技体育里面，我们慢慢地把这些方法手段用在康复、用在理疗、用在运动健身上，也是呢取得很多的效果。那么在我们的西方的健身运动科学里面呢，我想呢体现出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多样性啊，更多的是可控性，更多的是量化的指标啊，量化指标。那么西方科学的不足之处呢，它的整体观弱一点啊。现在我们提出的所谓功能训练，也是在弥补这个健身原来科学的局部观。比如说我们过去一说健身练力量，塑身力量啊，然后呢一说我们就跑步马拉松啊，这些呢都是重要的方法手段，但是呢它不是结构化手段。后面我们要讲到一个人的健康啊，它需要一个结构的设计，才能真正让我们啊能够既要达到内外平衡，同时要达到我们的肌肉、我们的机能之间的相互平衡啊，相互平衡。应该说健身啊也是一步步发展来的，不是说这一开始都会的。那么从我们的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来看呢，应该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科学的进步啊，我们对人的认识、对细胞的认识、对遗传的认识更加清晰，也就是说我们的干预手段更加丰富，整合性的应用到我们的健身房、我们的运动生活中去。那么中国呢，我们国家呢，应该说在这若干年以来啊，大踏步的来推进我们的运动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来驱动。同样呢，国外也在加大这样的一个健身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我们据我们了解呢，那么在美国啊，1956年啊，艾森豪威尔总统呢，当时就提出成立青少年的体能总统委员会，强调要发展体能啊，作为青少年第一优先工作。也就是说，青少年要在从事运动中来去完成呢和家人和朋友啊这样的一个生活。2006年呢，应该说是这个美国体能总统委员会啊成立50周年，当时的总统小布什那么宣布啊，这个5月份是竞技体育美国的体能与竞技体育月，呼吁全体国民将健身运动视为每日必做的工作。也就是说，从政策上面或者从要求上面，要求每个人每天必须要把健身啊当成一个必做的工作，也就是说和工作、生活、睡觉啊是一样的，将时间花费在与亲人和朋友共同参与的体能性活动或者竞技体育，增加个人的自信心，降低紧张生活压力。所以美国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推进的健身运动，所以呢美国的健身的风潮啊，应该说还是非常流行的。而且呢我也多次去美国，在不管是在节假日啊，还是在这个下了班以后啊，在健身房里面，应该说健身的人群啊，有老有少啊，有男有女啊，各种阶层人都在一起运动，非常热闹。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可以看到健身运动啊，不光是在老百姓身上体现，在一些著名的人物什么，比如说这个俄罗斯的总统、美国的前总统，那么都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健身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当然了，我们总书记也是健身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者啊，而且是具有很非常高的水平啊，对我们的体育啊也是高度重视啊，多次对我们体育做出了重要的指示。我们现在呢，不管是这个北京奥运会，还是北京冬奥会，以及我们在备战过程中啊，都是按照我们总书记要求来去不断的去推进啊训练啊，推进备战，同时呢也是加大我们的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推进。大家看到俄罗斯的总统总理啊都是这个身体的形态，应该说都是可以看出是有肌肉线条的啊。英国的啊王子查尔斯王子还去玩攀岩啊，奥朗德射箭，这个普京练柔道。那么还有包括这个骑马，小布什曾经到中国来，还奥运会期间还骑自行车啊，现在这些呢都可以看到，我们运动啊不仅仅是老百姓需要的，我们的著名的人物，我们的优秀的人才啊，在运动啊都可以和工作是一样重要的。所以正是因为有了强健的体魄、强健的身体啊，这个丰满的肌肉，才让他们能够承受啊 更加这个繁重的工作和这个更加繁重的这样一个负担。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什么呢？力量训练的痕迹是非常深的啊，那么不断的运动的痕迹也是非常深的。所以呢，他们提出来有一个叫健康的这样模型啊，健康模型。那么力量、速度、耐力、技巧，既是我们运动员所需要的素质，同时也是对老百姓来讲，我们也需要这样的素质。如果大家都有了这样的素质，不仅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疾病会减少，我们的行动会自由，我们的精神面貌会更加饱满，我们能够在挫折中，在运动中啊，能够体现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快乐啊和幸福。同时呢，为工作啊，为我们的工作也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活力啊和精神面貌。这是讲的我们前面既介绍了我们的中院式的健身，同时呢也介绍了我们中外的运动健身的文化啊，运动健身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出呢，我们中西方啊，东西方的健身运动啊，应该说都在向着一个方向融合性发展，学科之间，方法之间，这个文化之间都在不断的融合发展。那么这是我们整个我们国人啊进行这个日常运动健身和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基础、文化基础、科学基础和时代的这样一个前提啊。第三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呢，这个运动啊促进健康的我们的基本的原理和科学。前面我说了，运动啊促进健康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从医学上、从科学上、从运动上啊、从方方面面啊、从养生、从这个护理上等等啊等等。但是呢，我们从运动科学角度上理解呢，我想呢有四点想跟大家分享啊。那么这四点仅仅是我们运动促进健康的一个代表啊，当然不是包括全部。那么我想的就是第一点呢，我们不管什么样的运动，最后呢都是一种适应和不断适应过程。也就是说，那么我们的适应，我们运动就会产生疲劳。很多人说，哎呀，我运动就累了啊，一累过以后呢我就想休息。那肯定那累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接受了刺激，接受了消耗，然后呢是适应，适应过以后就会提高。这就是我们人体运动啊有一个功能适应和结构适应相互促进这个过程。有了这个过程呢，我们人体的状态、机能和能力才不断提高。 好的，那我们也是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袁守龙博士和大家去分享室内办公科学运动与健身方法。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健身运动与体能训练专家袁守龙博士和大家分享的室内办公科学运动与健身方法。 前面我说了，运动啊，促进健康，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从医学上，从科学上，从运动上啊，从方方面面啊，从养生，从这个护理上等等啊等等。但是呢，我们从运动科学角度上理解呢，我想呢有4点想跟大家分享啊。那么这4点仅仅是我们运动促进健康的一个代表啊，当然不是包括全部。那么我想的就是第一点呢，我们不管什么样的运动，最后呢，都是一种适应和不断适应过程。也就是说，那么我们的适应，我们运动就会产生疲劳。很多人说，哎呀，我运动就累了啊，一累过以后呢，我就想休息。那肯定，那累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接受了刺激，接受了消耗，然后呢是适应，适应过以后就会提高。这就是我们人体运动啊，有一个功能适应和结构适应相互促进这个过程。有了这个过程呢，我们人体的状态、机能和能力才不断提高。所以我们经常讲运动员要需要超人的体能，那这超人体能怎么来的？它是在不断提高它的刺激情况下，让它产生结构和功能适应，才能够不断提高。我们的运动员的心脏，耐力型的、中长跑的、自行车的、赛艇运动员心脏心跳次数、安静心率，我们当时在队伍工作的时候呢，一般是30多次、40多次，但我们正常人的工作，正常人的这个心跳在70次左右到75次。那么这个差距在哪里呢？为什么他30多次就能满足了他的高强度需要或者生活需要，而我们必须要75次呢？这就是我们心脏的结构适应、功能适应。那么我们的耐力型运动员的心壁就比一般老百姓厚。我们的这个一般运动员和训练有素运动员，他的心脏的心腔大小是不一样的，也可以看出来，从心脏大小的结构可以看出我们运动的水平和运动的能力不一样。第二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呢，运动健康的微循环促进机制。那么我们运动的目的是什么？运动是促进什么？首先是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那么只要运动一跑步，我们就感到这个喘气啊就会急促，我们的心跳会加快。加快的原因就是什么？我们肌肉需要更多的血液，我们的组织里面就需要更多的养分。那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心脏加快的把有氧的、有营养的血液要输送到这个细胞里去，输送到组织中去。所以呢，我们的微循环就会活跃。那么也就是说，运动最直接产生的效应呢，是让我们的末梢循环更加丰富啊，末梢血液更加充盈。所以我们运动过以后呢，可以抗寒啊，可以抗寒，我们的手脚会发热啊，这就是微循环机制。反过来说，如果不运动，那么我们的微循环呢就会出现一种什么呢？出现一种不健康的状况。所谓不健康的状况，就是微循环慢了啊，慢了，那么毛细血管呢就得不到滋养啊，得不到滋养，就会出现手脚冰凉，就会出现我们那些垃圾产物这个排毒排泄啊，排不出来。第三呢，能量代谢。我们现在的能量呢，主要来自于食物啊，来自于饮料，来自于我们吃进去的东西。那么现代人的肥胖也好，现代人的营养过剩也好，或者营养不良也好，都是因为能量代谢的平衡还是失衡的状态。所以呢，能量代谢也是需要我们这个在从理论上去解读。第四呢，叫身体功能运动，来提高我们体能的表现。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说了功能的适应，那么通过不断的在居家、在办公室一个简单的动作这个运动和训练，就可以提高我们身体运动。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想呢，健康要想健康，一定要不断的对我们人体进行有效的刺激。 这什么刺激呢？力量是刺激，耐力是刺激，走路是刺激，对吧？我们负重是刺激啊，甚至我们用采取辟谷也是一种刺激，只不过是那种，那是另外一种刺激。所以从刺激啊，刺激作用在人体，一定作用在组织，作用在细胞，作用在我们的器官上，就会产生一个功能适应啊，功能适应。那么在我们体育界呢，有一个叫说法叫超量恢复现象，也就是说你练力量啊，练力量啊，那么今天拿五公斤练个三天，后来哎，感到五公斤非常轻，我就会拿六公斤，拿八公斤，拿十公斤，拿以后拿了五十公斤。这种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适应过以后产生了我们机体的能量超量恢复，就比原来更多了，也就是说我可以承受更多的重量了，这就叫机能适应、功能适应。那么功能适应时间长过以后呢，就会产生我们结构适应。那么结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细胞组织的构成方式，也就是说为什么强壮，强壮就是我们的肌肉的结构发生了什么呢？肌丝的裂变发生了，我们肌肉的变得粗壮，这叫结构适应。刚才讲的心脏啊，心脏也是一样，我们的肺也是可以产生适应的啊，适应的。那么结构适应就会强化我们人体的机能，所以我们的心跳，我们的自行车运动员每一次心跳只要30多次，他一次棒血就比我们老百姓要多出很多很多。我们假如说我们是70毫升到75毫升，他可以棒出135毫升，也就是说多出将近一倍的这样的一个做工的就是棒血能力，所以他的机能就比我们强。所谓机能就是我们内脏的工作能力叫机能。第二个是效能，什么叫效能？就是我们完成外在的负荷这样的一个所表现的能力。效能又包括做工的能力，又包括做工的速度，又包括做工的这样的一个轻易程度。所以呢，结构适应让我们更加这个适应外界的困难的环境。人体呢，我想的是这个生活在不同的状态里面，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说我们什么都不动啊，就是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吃饭、正常的睡觉，那这样一般呢，我们会让它叫什么呢？叫生理状态。也就是说，我们与生俱来的这种生理状态啊，按照我们正常的生老病死啊，会不断的延缓下去。健康状态，健康状态就是没有病。首先是没病，我们现在讲健康标准 ，WHO 讲健康标准，首先是生理上没病，对吧？心理上正常，另外呢还可以适应一些就恶劣的环境，所以呢叫健康啊，健康状态。那么这个健康状态呢，一个是我们通过医学手段可以来去消除你的疾病啊，消除你的疾病；还有一种要通过运动手段呢，来提高你的免疫力，来提高你抗，就是抵抗外在这个环境，比方污染的环境啊，这个细菌的环境啊，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健康要比我们原来的这个基本的生理状态要好，但是呢，这个健康状态只是说在一般状态下的一种提升。那么如果说要让我们生活的更加有滋有味，就像我们钟南山院士一样，到了年龄大过以后，本来他这个年龄应该说机能也衰退了，肌肉也衰退了，但他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好呢？那就是说进入一个通过我们的运动，通过我们的应急适应来提升了我们他的体能状态，所以他应该说和他的同龄来比还可以打球啊，还可以练力量，所以他的体能状态就比以前好。所以这都是我们运动啊产生的适应，运动产生的结构适应、功能适应，然后不断的去提升的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所以呢，我们所有的运动健身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呢，大家听完课以后呢就要想到呢，是叫刺激。刺激以后才应激，而刺激是什么？就是负荷。我们体育界、我们训练界讲负荷，所谓的负荷有外负荷和内负荷啊。外负荷力量，你拿个鸡蛋也有负荷，你拿本书也有负荷，你拿个杠铃也有负荷，你拿个这个矿泉水瓶也有负荷啊。我曾经听我们的王龙德院士啊，那个也是卫生部的原来的常务部副部长，哎，我们这个王院士经常出差时候，利用手里面的身边的一些这个居家的一些矿泉水瓶啊、可乐瓶啊，拿起来要做力量啊，做平衡，做协调啊，做有氧。那么这些都是外负荷啊，外负荷。那么还有呢，现在我们弹力负荷，现在我们经常给大家推荐用弹力带，也是一种负荷啊，变化的负荷。那么通过负荷刺激产生适应，一定让我们的健康状态、机能状态和效能状态会得到一定提高。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在我们运动训练里面呢，一样的，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我们的负荷程度要比老百姓多。比如说中国女排也是我们应该说是我们非常值得自豪的一个队伍。那么在郎导的带领下呢，应该说呢取得了非常优异成绩。那么他的训练和我们的健身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联呢？我想呢，这个我们和郎平教练也经常在一起切磋啊，经常在一起交流，也向他学习。 啊，徐德奇，他呢也作为一个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排球教练员，他对我们体能是有高度重视的。在备战2016年奥运会的时候呢，他们专门聘任了叫 Wright 这个体能教练。他呢去过以后就发现，哎，通过测量评估啊，我们女排的问题啊，平衡啊，膝关节啊，后旋翼力量不足啊，核心量不足啊，那么于是呢，他就按照我们体能训练这样的一个理解呢，去制定了他的训练方案、和方法手段。那么通过训练方法手段的不断的去激活，不断的去刺激，不断的去这个组合，那么我们有很多，比如说泡沫轴啊，超级的腾极训练啊，爬行啊，还有一些跳箱啊，爆发力啊，瑞士球啊，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壶铃啊，还有一些力量训练啊，那么这些力量的组合啊，让我们女排的身体的机能、工作的效能不断提高，那么才能够保障她有技战术非常好的技战术，才能够在顽强的意志和体能去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对手，实现了我们的奥运会冠军，也实现了我们国际大赛的10连冠。那么在我们建国70周年的时候，也是受到了我们总书记的接见啊，得到了很高的评价。那么这些呢，其实她的这个体能训练的效果和我们健身训练是异曲同工的。那么他的体能教练叫 Wright， 2016年奥运会回来过以后呢，队伍解散了，那么他呢就有休闲时间，他就去了上海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去带青少年运动。你看这些孩子带的什么呢？这些与我们打排球没关系，但是与什么有关系呢？与我们孩子的体能有关系，运动表现有关系，核心力量有关系。我们用健腹轮啊来做核心力量，然后呢用球来做核心力量，还有用橡皮带来做我们的动作，做我们的规范动作，做我们的爆发力啊，用泡沫轴来做我们的放松。那么这些呢，在不仅是在我们运动队可以用，在我们老百姓居家也是可以应用的。用一个小壶铃要做动作，我们很多的孩子，很多的人，特别我们的成人啊，我们蹲走很多的动作不对啊，比如说我们臀大肌激活动作。那么臀大肌激活动作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所有的运动中啊，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要用大肌肉群发力，然后带动小肌肉群发力。那么在我们人体里面，最大肌肉是什么？最大肌肉一定是叫胳膊扭不过大腿，大腿扭不过屁股，屁股也就是我们臀大肌、臀中肌、臀小肌。所以我们在运动中，不管是走，不管是跳，不管是做其他动作，我们要发挥我们大肌肉群力量。那么如果想发挥大肌肉群力量，我们就要有正确的动作模式和姿势，这就需要我们的动作模式去激活。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下蹲的时候啊，哗一下下去过以后，两个膝关节啊就往前出得很厉害啊，不是先屈髋后屈膝，这样的话就长期以来呢造成我们大量的膝关节受伤。我们经常遇到很多朋友说不敢跑步，为什么不跑步呢？一跑步一爬山，膝关节受伤了。我想给大家说的，这个关节啊受伤，如果你超负荷刺激，它一定会受伤。为什么呢？它叫无菌性出现炎症。但是呢，在我们日常情况下，在我们一般负荷下，一般情况下我们的骨骼经过了应力的刺激，它会不断变得强化，不断变得强大，所以它一般不会受伤的。同时呢，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正确的动作模式来保护我们的膝关节。比如说你爬山啊，爬山前你要做到拉伸，爬山中间你也可以放松，爬山后要立即进行拉伸，这样的话让我们的肌肉消除疲劳，让我们的关节韧带都得到一种修复啊，修复，这样就让我们的运动啊就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下去推进啊，去推进。所以 Wright 呢去带青少年训练过以后也是非常受欢迎。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总书记专门是去看望了我们队伍啊，队伍什么队伍呢？参加索契冬奥会队伍，那么也是亲切的慰问和接见了我们队伍。同时呢，我们总书记也谈了自己关于体育的很多的这样的观点。在这次这个接见的时候呢，他说你们个人的梦想啊是和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是连在一起的。他说我本人也很喜欢体育，几乎门门都愿意看啊，只要有时间还是愿意参加的，可以强身健体，可以比拼意志，可以让大脑更加灵活。所以呢，应该说总书记也是一个健身的非常这个热爱健身的，而且有很高水平的一个健身爱好者。那么他的健身呢，也是应该说是让他能够有非常这个良好的体魄。在2014年8月份，总书记在南京青奥会接见我们中国代表团的时候呢，也是谈到了很多对于体育的这个要求和指示啊，要求和指示，对我们的拳击，对我们的篮球啊，对我们的摔跤，对我们的田径，对我们的羽毛球，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这样指导 啊，很知道啊，特别是讲到拳击手啊，是说我们的散手啊，我们对抗项目一定要注重体能训练，一定要注重要有霸气，要有士气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真正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啊，能够战胜对手啊，战胜对手。那么特别强调体能和体能的分配，也就是说，总书记对一个专项的训练啊，应该说都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深的啊，非常深的观点和见解，给我们运动啊建设很大的激励，我们的体育爱好、体育工作者很大的激励啊。那么在我们这个身体适应中啊，我想跟大家分享几组数据啊，数据，也就是说我们人体啊，作为我们大自然的最神奇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吧，我们人啊，人类啊，是这个地球上最高级的生物，它的是在几十万、几百万年诞生过程中啊，给我们要巨大的潜力、生理潜力。比如说我们的肺啊，肺经测量过以后啊，如果用微积分测量，它的双肺里面也相当于一个网球场，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这个肺啊，也就是那么2公斤，但是把它肺泡如果铺平过以后啊，相当于一个网球场那么大，也就是说我们这么大的网球场来去保障我们的氧气的这样的一个交换。第二呢，我们的毛细血管啊非常长啊，可以绕地球啊一圈啊，坐地直行8万里，也就是4万公里。还有心血管呢，心脏每次啊现在泵血量是75毫升啊，优秀运动员可以泵到135毫升，也就是说按照正常人每次泵血75毫升，每分钟70次左右这样的一个心跳，我们心脏每天泵血要泵8000公斤的血，也就是说一个心脏，每个人的心脏就像自己的右拳拳头这么大，那么这么一个心脏每天要做这么多的功，要泵出这么多血，也就是说你可想而知心脏它的负荷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进行运动啊，进行运动的很多的时候啊，是要对给心脏要充电，给心脏要加油，否则的话心脏如果你长期卧床不起，你的心功能就慢慢会衰竭。为什么呢？它每天的负荷太大了，太大了，劳动和运动都是在为我们的心脏加油和充电。那么心脏我们有专门的专家进行做过统计，一生中啊，心脏所泵血做出的功，相当于把2万公斤的铁从海平面直接推送到喜马拉雅山这么高，8000多米高。也就是说，这样的做功啊，才能够维系我们人的生命啊。我们的心脏泵血每天它要围绕地球一圈的这样的一个运输量，所以呢，它的负荷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那么在血液运送到组织、运送到肌肉里过以后，运送到无数的毛细血管去，这些毛细血管是非常维系的啊，非常维系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比头发丝还细很多很多倍的这样毛细血管，才保证了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能够得到一种血液的滋养。所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们的饮食的问题啊，导致了我们很多痛风、中风，还有呢脑子这个心梗的这样的现象。这些心梗原因什么原因？就是微循环出现障碍。其实我们的肌肉啊都是在螺旋中啊在进行产生运动的。那么肌肉运动产生就是力量啊，力量又是我们肌肉组织最显著的表现。那么力量训练，所以刚才我们前面看到，不管是钟南山院士还是几位这个著名的总统，他们的力量都给我们看着非常充沛。那么力量训练，第一个精力充沛，第二个可以激活我们人体的机能，第三提高我们的睾酮代谢水平，就蛋白质的合成，第四降血脂，第五可以保持良好的形态，第六通过力量训练可以消除烦恼，因为我们力量训练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激活啊。第七呢，预防伤痛。所以力量训练为什么重要呢？它有很多的生理效应啊，生理效应。那么大家可以看出，我们现代人一般人和运动员来比呢，我们的肌肉啊是软，相对要软的，力量小，关节硬，肌肉是萎缩的，容易受伤，抗氧能力比较差，这个疲劳啊比较快。那么运动员呢，通过训练过以后呢，他的最显著的表现，肌肉比你要健壮，力量大啊，而且呢很多的项目啊柔韧性非常好，柔韧性也好的人越不容易受伤。另外体型健硕啊，比较有美感，抗氧能力强，防伤病。另外基础代谢要比我们好，所以呢运动员吃得多啊，要需要营养多啊，那就是这都是我们力量训练所带来的一些生理效应啊，力量生理效应。我原来在北大工作，那么北大呢有很多的健身的爱好者，也是体育专家。那么我们有个杨老师啊，杨老师70多岁的时候，快80岁的时候，卧推还达到95公斤。当然我们不是要求我们所有人都去做这么大的力量训练，那么有了肌肉力量训练，哪怕是小的力量训练也是产生很重要的刺激。我去美国这个交流学习的时候啊，我就亲眼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在健身房看到一位 这个老太太从背后看啊，是非常行动非常自如的一个人啊。那么他，我就看他训练啊，做了30公斤的负荷拉、推、蹬、提，完了骑自行车，还做拉伸。这个我就凑上去过以后，就和这位这个老人家去交流，我就问他多大了，他说83岁了啊，83岁了。也就是说，他83岁经过这样的训练，仍然保持自己开车来的啊，自己开车来，而且行动非常自由，这个动作也比较娴熟，也比较到位啊，到位。也就是说，这些力量训练是对我们这个一个人的内分泌是有非常好的激活啊，身体非常好的去。再一个呢，我们还有在科学研究运动科学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因为我们人身上啊有大概有六百多块肌肉，639块肌肉，这39块肌肉啊，每一块肌肉都可以产生收缩效应。那么收缩的时候呢，它就会加速我们毛细血管里面的这个血液的流动啊和交换。也就是说，我们的肌肉和心脏之间啊是有一种对应关系的，也就是肌肉的运动可以减少心脏的负担，加速我们血液的回流。所以说我们进行有氧运动过以后，为什么人感到很轻松啊，你老不运动，老坐着过以后感到很疲倦啊，也就是说你的心脏通过肌肉的运动得到激活啊，得到一种放松。所以呢，肌肉运动、有氧运动可以对肌肉刺激，力量训练更是这样啊，更是这样。所以我们在中国的文化中啊，下一步在健身运动中，我们要大量的提倡要进行有效的科学的力量训练啊。当然了，我们现在马拉松已经是蔚然成风了，马拉松也有肌肉运动，但是呢，马拉松是有氧运动啊，有氧运动更多的呢，我想的是要肌心动力学，肌肉和心脏要互为动力，通过力量的训练来去加强我们心脏的功能。第二，运动健康的微循环的促进机制，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因为毛细血管太丰富了，毛细血管太长了，毛细血管围绕地球一圈，如果哪个地方出现点问题，那么它所支配的肌肉组织就会缺血。所以我们经常大脑因为我们的血脂高，因为我们的血压问题，所以造成了我们的毛细血管堵塞，造成了什么呢？造成我们的脑梗啊，造成我们的脑部啊缺血。如果说毛细血管我们的大分子在脚上堵上了，那么就会出现脚部疼痛，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因为尿酸的问题导致痛风，导有结晶堵住了我们的毛细血管。所以呢，微循环，现在微循环障碍啊，就是产生的这个临床的症状啊是非常多的。那么要想微循环这个不出现障碍，那怎么办呢？那只有通过运动，其他没办法。大家可以看到，所谓微循环既是我们细胞啊吸收营养的场所和平台，同时呢也是我们动静脉结合的一个叫城乡结合部，是城市和农村结合部，是动脉和静脉结合部，是红血和静脉血结合部。所以如果这个血管微循环占整个长度80%，它要出现问题过以后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啊。所以心脏、心梗也是这样问题，痛风、中风，甚至我们其他毛病，那么如果有了故障，很自然的会出现问题。正常动脉血是中间的空间很大的，越往后到几乎堵死了以后，那就出现血栓，出现粥样硬化，出现梗死，堵到哪都不行。那么要想让这些血管里面血管壁比较光滑，那里面的脂肪怎么去呢？那只有靠运动去燃烧，那么还有或者是一些药物。那么运动呢应该说是健康的方式，所以呢对我们的血液的质量要求啊是非常高的。我们有体循环啊，有肺循环啊，这个还有冠状循环，这三个循环里面哪一个循环对血液的敏感性都很高，只要我们的大分子太多过以后，只要出现了堵塞，只要过不去这个坎，一定就会出毛病啊，出毛病。那这就是我们叫微循环障碍啊导致我们病源的这样的原因。那么要想让我们的这个微循环不出现问题，前面我们说了要干嘛呢？要加速血液的流动。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健身运动与体能训练专家袁守龙博士和大家介绍的室内办公科学运动与健身方法。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